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吴子豪报道新闻。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表示，超过六成的大专非学士学位毕业生工作十年之后的薪金仍然低过入息中位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研究显示，20至34岁的年轻人当中，超过六成的大专毕业生月薪是低过 1.47 万的工资中位数，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相差不大。蔡慧在电台节目中说，大专非学士学位毕业生经济状况处于尴尬位置，他们月入万几元，想申请公屋又不符合资格，租楼选择亦都是有限，而房屋开支越来越高，令到他们无力储蓄提升生活质素，因而产生无力感，觉得无望改善未来生活。城市大学运动中心屋顶倒塌事故引起社会关注绿化天台的安全问题。港大机械工程系讲师许俊文表示，出事的建筑物屋顶是钢架结构设计，承载力有限，并不适合有人在上面行走。他又说，导致意外的成因还可能包括绿化屋顶的设计、种植物料的重量和植物的种类等等。而雨季来临之后，亦都有机会因为积水问题令到屋顶的负荷超载。许俊文相信今次意外好大可能是人为失误，因为各个环节都有机会涉及认知不足。他推断钢架出问题的机会不大，因为出事的体育馆已经使用超过20年。许俊文又认为，单靠屋宇署的人手去巡查区内的绿化建筑并不足够，最重要是提高社会对绿化天台安全的认知，不可以先自己进行初步检查，再找专业人士跟进会更为有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算推迟两年半才提高消费税。日本原定明年4月将消费税由 8% 调高至 10%。日本传媒报道，安倍昨晚同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执政自民党干事长谷垣征一等人会谈的时候提到，希望将提高消费税的时间押后至2019年的10月，但有人反对，因此还有待磋商。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 天气报告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本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9度，湿度82%。 天气报告系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嘅乐信药业提供。 乐的健婴儿柔软湿巾，注入超净化水、芦荟同维生素 E， 温和配方，不含刺激物，为你 B B 带嚟温柔呵护嘅洁净，有效清洁同时呵护幼嫩肌肤。乐的健贴心了解你家庭需要。 E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手机问前程， 好啦，咁啊，两位高手啊，咁啊，你哋啲八字而家都进步不少啊，咁啊，基本上咧嚟紧呢节你哋答都得噶啦，好啦，咁咧我哋先第一位，第一位咩小姐啊？ 刘小姐，刘小姐你好， 早晨， 刘小姐你好， 早晨，你好。 咁啊，我哋请阿林记小姐读下你嘅八字先 好嘛。好，咁我就年月日时咁样读咯。个次序就系咁样嘅：丙申、 己亥，丁未，己酉， 咁啊，刘小姐，咁你咧本身咧就系属马骝啊，咁啊，女性嘅马骝，两位拍档知唔知马骝系有咩特征啊？女仔，你识唔识得女仔嘅马骝嘅朋友啊？ 少啲喎，我就 马骝通常嚟讲咧系诶， 我记得系咪美魔女？ 美魔女越老越可爱， 真系老越美丽， 系啊，好靓噶刘小姐， 一定系咧， 系啊， 有风范嘅， 风韵犹存， 系啦，咁啦嗱，咁啊刘小姐佢仲要丁火啊， 系啊， 而家要睇住个丁字 啦，系啊， 丁咧通常嚟讲咧就一定要身强先好嘅，身弱唔好，咁啊刘小姐咧就系丁火命嘅人咧，生于咧系冬天，冬天咧嗰嚿木咧系湿咗嘅，两位主持，咁啊湿咗嘅木生唔生到火咧？ 生唔到咯，烂啲咯，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刘小姐其实你系身弱嘅人嚟嘅，身弱嘅人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咧，你嗰个火咧就好弱，咁然后咧而家咧就你要生个女出嚟咧，咁变咗咧就系好辛苦，咁变咗生咗出嚟嘅时间咧，个女咧或者个仔咧都会系唔系好强，因为太强嘅时间咧系会令到你呢个火咧系悔火。即系会抢晒你啲火，所以你嘅仔女呢最好系难听啲叫敬而远之。敬而远之嘅意思就系即系话一嚟一同你太好咧，系反而系令你唔好。 我真系外国读书啦。 你系边个要对你好咧？你阿妈要同你好就紧要，因为你本身系弱嘅火，咁你阿妈成日黐住你就好，你嘅兄弟姊妹成日黐住你就好。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你59啦，你阿妈仲健在吗？ 健在 嗱，健在咧就即系代表住咧，即系啲你要用尽方法，始做你个母亲咧，系越长命越好。所以要揾最好嘅医生去调养佢，要揾最好嘅食物去调养佢， 锡多啲佢， 系锡多啲佢，见多啲佢，呢、這个就紧要啦。咁所以咧，嗱，听众咧去听睇你个八字嘅时候咧，亦系知道咗一个身弱嘅人咧，原来阿妈系排第一嘅、 哦。 所以如果你系妈咪系举例，譬如有啲人唔系你啦，譬如话系身体唔健康啊，或者闹交嘅，喺你呢个 case 要需要妈咪而同妈咪闹交咧，亦即系等于你系本来行运有运，你都系推咗运出街嘅意思。咁、 哦、 就都系要同妈咪好嘅吓。咁啊，刘小姐你想问乜嘢啊？你呢个八字？ 我同女女相处咧，佢大个咗之后咧就麻麻地啦，已经好似你话斋咧，讲两三句啦咁。唔好讲嘢啦，大家。 不过呢种系香港现象嚟 嘅，系啊，呢个唔关条命事噶嘛。 嗱，首先我哋咧，嗱要睇咧，两位主持，我哋要睇佢嘅大运啦。 系， 咁我叫阿林记睇下啦。 系， 嗱，佢由50到60岁呢十年，下一个咩运啊？ 甲午， 甲午， 甲午。 火 嗱，咁啊，刘小姐，嗱，逢亲丁火命嘅人咧，就见到甲木咧就最好嘅。甲木系代表妈妈， 系。 咁所以你50到55岁咧，你咧行甲木嘅时间咧，即系代表你嘅妈妈咧又旺盛啦。又旺你啦，咁即係代表呢你係行緊运啦。咁即係话嗰五年你行緊运嘅时间呢，你见到佢你个女嚟泄下你啖气，咁就冇乜所谓喎。但係一到55岁之后呢，你就行完咗嗰个木运啦，你明唔明啊？係行咗入佢个火运，咁火运对你都好嘅。但係呢，如果你个仔女嚟嘅时间呢，咁就一定会泄你啖气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佢嚟呢係负责泄你啖气嘅。嘅、 哦、 意思即係咩？係负责嚟呀，顶下你嘴呀，攞下你啲钱使呀，搞下你呀，令到你收拾唔舒服㗎、 啊。 即係佢责任系嚟咁样㗎。 佢任务嚟㗎。 你既然知道佢时间，你何必要嬲佢 係 保博士呢？嗱，反而如果佢好顺捏你，对你好好呢，咁即係话大量嘅土涌入你嘅八字呢，你就会冇气啦，唔、 啊、 舒服啦。同埋咧，系开始咧，个人咧系会走下坡，跟住你嘅心脏会唔舒服嘅。所以从你嘅八字里面分析咧，我哋好多时就系人梗系想乜嘢都好，但系其实有啲嘢系要好，有啲嘢唔好好。喺你嘅八字里面咧，你嘅女咧就唔睬你好过睬你嘅。啊，呢样嘢系咪系伟大嘅发现咧？ 奇怪 系咩？吓咁，所以如果你要你嘅女睬你又好咧，要你本人同埋你阿妈要好。好 强旺先得、 但你唔够身强。 但人物因为第一妈咪坦白讲你唔系九岁妈咪都已经老啦。系、越老系咪越唔够力啊系咪先。咁你自己本身呢又生于一个水好水旺嘅季节系咪先冻冰冰。咁、又系属猴子猴子又金水、今年又开水库你咪。你又喺酉时出世又鸡嘅时候又系金水。 又系金水。 你冻冰冰啦你自己其实都唔系好强啦。咁、你仲要求个女日日锡住你。咁咪再扯走埋你啲力量，咁你咪个人咪容易有病 咯，系咯， 系咪啊？咁所以喺呢种八字嘅状态之下咧，我哋通常会游说，即系通常会游说个女。如果细，我哋讲细个啲，唔好讲而家啦，系会游说佢就系话俾佢外国读书， 唔好喺身边。 系啊，唔系一定啲仔女全部喺自己身边。喺呢个 case 里边，你嘅仔女就算喺你身边咧，系使到你身体唔健康。嗱。由于阿妈喺你八字里面咁紧要啦，咁对你而家要搞掂你阿妈啦，咁你阿妈越健康咧，你就越掂啦， 系保护佢。 好啦，既然系咁嘅时间，你而家55岁之后已经行完咗嗰个甲木阿妈运啦，咁亦即系话阿妈嘅能量喺你嘅八字里面已经越嚟越少咯。好啦，由即日开始要咩咧？要揾3-4个契妈 俾佢。 系你自己， 分一个啫。 你自己啊， 嗱， 你阿妈一个啦，你一个契妈啦，再加多两个契妈，咁咪4个啊？4个阿妈就等于生旺丁火，因为丁火为4号。 哦， 所以你仲争2个契妈。咁你就去揾2个契妈，嗰两个契妈咧就要旺你咧，所以就一定要生于夏天，5月到8月。咁你就唔好走去搞契女喎，刘小姐。因为点解？我哋讲你一个女已经蚀你啖气，咁你多生几个女就蚀晒你啖气嘅。你几多仔咧？而家 一个啫。 系咯， 好啦， 咁咪好啦， 好啦。 所以你个女系唔使对你咁正噶，知唔知啊？好啦，调翻转头，你个女几多岁啊？今年 35， 几多分未？ 未。 诶，嗱呢个巧妙啦，嗱土系代表个女啊嘛。木啊，黑土为夫啊嘛，只要你个女能够 结咗婚就得， 结咗婚嗰、那个女婿咪木啊，木系咪生旺啊，刘小姐啊，咁系咪即系话只要你个女能够有个老公 啦， 你就好运到飞起？ 几时嫁？我想请问。 当啊，你个女咧就系度嗱，因为佢系阴火嘛， 阴火丁系啦， 阴、土咪个女咯，神出丑味，丑味咪个女咯，丑一个丑一个味。咁咧就木就黑土为夫，咁即系阳木啦，阳木即系甲木。咦，2014年你个女应该有人追过下，有冇？ 有嘅，不过又唔适合咯。 系啦，因为而家咧55岁行咗5年，佢个女要嫁嘅， 即系呢几年 过咗，系啊，过咗啊。过咗嘅时候咧，嗰、个甲木要再翻翻嚟咧，要到2019啊。 哦， 同埋你个女都唔系佢老大噶啦。 2019系39-40岁咯，系咪 啊？大啊，所以你个女如果唔嫁咧，系对你冇利啊，冇唔利。 有男朋友得唔得啊？ 而家系睇到有男朋友啊。 有啊， 系啊。 男朋友应该揾啲咩生肖先啱佢？ 做老虎。老虎，你唔好以为冲你，因为老虎同甲木系等于同一个星。所以应该揾个老虎。2019年咧，你唔使谂啦， 直情 你个女一定系2019年揾到个属老虎嘅生肖嘅人结婚。你记住，你锡晒个女婿嘅，你总之揾到女婿咧，吓 大过佢定细过佢嘅属老虎。 嗰、那个细过大过唔重要，但系最紧要就系你如果个女揾到个老公咧，等于你阿妈嘅身体会健康好多， 生旺 同埋咧，你 系 会健壮。好多，所以唔该你尽办法去揾， 帮佢揾女婿， 老虎俾佢。 而咧喺个八字度已经写得清清楚楚咧，系2019年嘅正月2月4号到3月8号嘅时间，喺你个八字里边企咗个女婿喺度嘅， 等紧你啊， 恭 喜你啦， 手啊， 吓咁，所以你2019年咧，你啊2月份嗰个月咧，你啊肯定要做喜事啦，恭喜你啦吓。 但 系 而家呢个人都未出现，咁系几时出现？ 梗系未出现啦，2018年嗰年我都未见啊，我就喺2019年嘅2月到3月先见到，即系企喺度，企喺度，而系应该喺年中嘅时候结婚嘅。 哇，闪婚 ！OK， 咁啊，刘小姐你安心啦，唔使担心啊。 揾契妈啦，你自己就 你先揾契妈啦吓。 我仲想请问咧，我已经有一个契妈，但系佢已经去咗世啦。 快啲补啊！快啲补翻落去， 揾多3个， 系快啲补， OK， 咁要揾啲咩生肖嘅题目？ 唔好讲生肖， 夏天月份出世嘅、 啊、最紧要旺，你最好系揾二月四到三月五或者五月八到八月七。好多谢你，嗯、 好唔该晒， 系多谢多谢 多谢。 咳极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顺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欢迎乘搭本班航机，为了各位乘客的安全，在前往热带和寒带地方的时候，请采取预防周身病痛的措施。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喝多些汤水补品，要留在有养生药膳供应的地方休息。返港后一个月内觉得不舒服，就要即刻去看中医调理身子了。今日下午四点半至五点，由阿蕊、李丽蕊和子欣主持的医食同源，祝阁下旅途愉快。 夜晚九点你会做啲乜呢？无论你揸紧车， 飞车飞车在高速公路，追车过车绝不管灯号，飞车 定系做紧 gym 啊？有我碧如陪住你，咁就旧梦不须记啦。无论是经典金曲还是是最新的派台作品，都可以在 Big Big World 这里听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BBC 一台暨南台，到时见。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6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gov.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电话2891-1001。 手机问前程。 喂，美仪，而家你啲八字进步不少喎，听闻话。 我都系学习阶段啫，有啲我其实唔好明嘅，你讲完，咁我翻去慢慢研究嘅要。 系 因为都其实好嗰、那个配对咧系复杂噶。 系、 嗯。好多组合， 好多组合。 即系睇你点样咧，即系好似 抽丝剥咁抽啲出嚟咯。 你要识得知边个重点。嗯、 多啲个案会好啲 嘅。 系啦，而家有多啲个案咧，就、嗯、啊听下听下，咦系，咦系。嗱、嗯， 下一个俾你试下批先啊。好，下一位。 早晨，黄小姐系咪啊？ 早晨。 黄小姐你好，早晨。 喺度啦。 你好。 你好，你好。 黄美仪，黄姐好。 你好，你好。 嗱，咁啊，你嘅八字咧，而家江美仪读出嚟， 好啊， 同你分析下先。 好啦，佢系甲子年。庚午月癸未日 系 丁子时 系咁啊，黄小姐喺咩喺咩电话度啊？ 喺 啊 喺啊系啊！ 你问乜嘢啊？ 我想问姻缘噶，我想睇下咧，因为我而家都仲未有男朋友啊，首 先卅二岁 女朋友， 卅二岁香港而家普遍咧叫剩女灾，剩女之灾 系。 咁呢就好，阿江美仪读啊、嗯、读咗个八字啦。咁先、我哋呢就讲开呢，就话呢即係黄小姐呢就要睇佢日元。咁我想听众呢一样呢同我呢去睇下呢个八字呢、 嗯、 去帮阿黄小姐解下忧啦。佢个八字就係甲子庚午癸未丁字。咁、我哋首先呢第一下呢先将嗰个第三格个天干係掹咗出嚟先。咁啊美仪。 水啊。 是乜嘢叫 贵水咯？ 贵水， 嗯， 贵水咧，乜嘢系代表个老公咧？咁样就系、是、毛土， 嗯，哦，毛土， 毛土， 毛土， 毛土就系只狗啊， 系啊，狗啊，系啊， 系。 咁咧就我哋又睇翻个下边啦，下边咧就系、是、你会睇到咧，佢系生于五月嘅马月， 系 马咧。阿美仪，你嘅印象中马佢五行系乜嘢？你知唔知啊？ 火嘛， 系。火之外仲系佢系火土嘅长生嚟， 火土 好多火土嘅，咁、好多火土咧，佢出世嘅时辰咧，巳时， 嗯，巳时， 巳再加埋中间个未，巳午未，三合叫咩？ 三合， 哇，你好叻啊！而家你要识得三合添啊， 系啦， 巳午未三合火，火局， 火局啊， 火局， 嗯， 咁好多火啊，对于一个好弱嘅弱质纤纤嘅一点水嚟讲，个、火都已经蒸干咗啲水啦。 跟住个火仲生大量嘅泥土，泥土啊 拱鬼埋佢， 系咯。咁只要佢两个一泥嘅时间，嗰滴水点样？ 蒸发咗咯， 系咯，冇埋咁即系点啊？ 冇咗弱咯，弱到不得了，个老公都见唔到咯。 弱到根本佢唔可以接受个老公， 嗯， 佢一接受个老公，佢唞唔到气啊！ 哦， 你追我， 快走，快走 啊！唔好埋嚟追啊！点啊？一埋嚟嘅时候，我唞唔到气啊！ 哦， 总之任何嘅男士走埋嚟佢身边追佢，只要表明咗，我 系 要追你，咁佢就即刻 好惊啦， 冇气啦。 嗯， 所以基本上你唔好讲话老公啊，男朋 友 都 大件事咁样 啊。所以你仲姓王，啲王小姐系土嚟噶嘛，大佬。 咁点算啊？师傅救下佢啦。 你金生水都话，你姓金咪叫金生水啦，或者你个名系多啲水都好。哇！你又王小姐，又即系又火土多，土边系你老公，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差唔多要行到入咧，系打开咗个金库先至掂。打开金库几多咧？44-54。 哇！ 跟住晚年咧，30年行水运，自己行翻啲运。上面行甲木都冇土， 都系冇土、啊， 所以代表住咧，王小姐咧，其实呢个八字系难噶。 咁点算啊，师傅？ 啊，咁点咧？ 点啊？ 咁你咧就要将你呢个成个人咧嘅八字咧一摆就摆咗去咩？摆咗去英国落雪嘅地方， 一定要快啲走。 又摆咗去英国落雪嘅地方，或者摆咗美国落雪嘅地方，逢落雪嘅地方， 就啱佢啦。 八字有得噶。 哦，北京得唔得？ 得。 系啦，喂，走。 北京 近有北京， 远有 英国。 英国 王小姐嗱， 有纽约添，系啦。 答我先，19-24岁嘅时候有个男仔追过你，点解你唔要？有冇？ 有要噶，有啊， 有要噶 嘛？ 系咪咧？ 即系19-24嘅时候有过嘛？有冇啊？ 有嘅。 咁啊，24到而家34咧，即系而家你32啊，行个丁卯咧， 系 即系里边都系太多火，咁啊热辣辣咁样，咁啊造成咗你系一个身弱嘅人，只要你身强翻啲咧。咁都好啲㗎啦，咁都有啲 romance 嘅。咁、但係老鼠嘅女仔嚟讲，你哋觉得女仔老鼠属女仔啊、你哋识唔识老鼠？ 我妈咪囉。 你又係呀，林记㗎嘛。老鼠嘅女仔係一定要係蝦到老公㗎，你同唔同意？ 蝦到爆㗎。 係咪 呀？蝦到爆㗎。恰我老豆成日都。 係呀係呀。林记都係恰佢老公㗎嘛。即係话属老鼠嘅女人呢，倾向于要搵一个好弱势嘅老公。咁即係话王小姐其实你要搵一个好弱势嘅老公。咁你而家身边嘅男朋友呢，一系就系强势啦，一系根本你唔可以接受到一个老公身份嘅人，只可以接受一个 boyfriend， 甚至系一个一年只可以见一次嘅 boyfriend， 即系咁。 上我啊， 咁通常譬如话系上我就咁嘅名啦，咁通常就最少嚟多啊，咁咧即系勉强啦。但系其实都系你要你身强先比较好啲、身强嘅意思咧就系佢呢个 阴 水要阳金、你睇到佢呢有个根 系 系啊， 即系话咧佢先天性咧有足够水同金 系啊， 咁即系话王小姐咧其实有可能有秘密情人，不过唔可以正式结婚嘅，呢、个就系好消息嗰边，咁即系先天性嚟讲佢，咁、所以可能有一个老少少或者一个男性咧，系同你有一定嘅爱情，不过唔可以同你结婚，即系咁解。呢个系第一种，第二种咧，打开咗个金库之后着数啲咧，就 系 视为44岁，亦即系12年后，12年后你开始身强，可以对付翻嗰个火局咧，而系因为嗰个蛇咧见到个丑开咗个金局咧。嗰、那个渐味嗰个火局散咗，所以造成咗你44到54嘅时间咧， 就好啲啦。 会有一个类似老公咁样人嘅身份出现喺你嘅八字里面，会有 类似 系，但系要到44岁后，12年后 系 咁、所以喺你嘅八字里面，暂时我哋都会觉得就系2020年个庚子年，庚子年咧，呢一年你会有啲。即系有一个比较情人嘅身份会出现，因为嗰年系水嘅年咧，系将你嘅八字里面嘅火揿一揿，一揿落去就会弹一个土出嚟噶啦。咁呢个八字原来好得意嘅，就食多啲猪肚就比较容易有男朋友去追求，会有人送花。你食唔食猪肚噶，黄小姐？ 食噶，中意食噶。 食猪肚咁咧，就食猪肚咧，你要散热咧，就要食牛肉嘅。我想问你食唔食牛肉咧？ 食。 嗱，咁你食牛肉咧，你又唔好食嗰啲辣嗰啲，你哋食牛肉咧，就最好系食生牛肉， 嗯， 因为你要干火，咁所以其实呢个八字咧系食意大利菜，而且系食日本嗰只生牛肉咧， 哇， 系可以好得嘅， 好好味啊！ 咁加上因为老鼠咧同子丑系相合。亦即系话你屋企里面摆只牛咧，系可以帮你散热。咁、牛通常系乜嘢咧？就系、我哋行百货公司嘅时候咧，嗱，江美仪今次学啦，就会见到咧有一个叫木铜骑牛嘅陶瓷嘅。 系啊，见过。 咁你见到木铜骑牛，你话诶，点解要整一个要木铜骑牛咧？咁原来嗰只牛就系丑土， 嗯， 那个铜就系纸。童子童子咪子啊，就是、老鼠啊，咁上面嗰个童咧就系老鼠，后边嗰只牛咧就系只牛，所以子丑相合咧就系散热有功。 哦，咁所以要火嘅人就唔得啦，系佢嘅啫。 系啦，要火嘅人一摆咧就冇火嘅， 就冇火。 所以你要火人就唔可以摆个木铜， 唔好乱摆啦。 咁你呢个王小姐咧就摆个木铜骑牛咧， 系好需要嘅。 晒啦， 系啊。 咁即系话说咧，就佢喺44岁嗰年咧，佢就翻乡下咧，就见到个木铜骑住牛行过咧， 咁就掂晒啦， 就掂啦。 嗰个咪系咯， 你明唔明啊？嗰个木铜分分钟就系佢个亨子啦。即系当然我哋讲笑。 木铜。 咁即系话，只要你见到木铜骑牛咧，你系成个八字。是完全掂晒，咁、所以好易啦、你马上去国货公司去揾一件陶瓷做嘅木铜骑牛， 呢啲唔难 揾嘅 呢个， 咪掂咯。咁如果你唔得咧，你就去买一只牛嘅公仔，咁、由上边咧写个纸字都得。 哦，仲简单， 易唔易啊？ 吓，我想话放喺边度噶？ 通常系散热有功咧，通常都会摆咗喺个丑嘅位或者纸嘅位，即系通常北方同埋东北位。咁今年东北位唔摆得，所以摆喺北方，咪帮你散热啦。咁咧就食到牛肉，跟住咧就已经散热啦。咁跟住咧就戒咗三样嘢，第一唔准坐的士。 哦，系 啊，系啊，唔可以爱火啦。 你坐的士咧， 喺嚟到得， 大 嚟到 得啦，就点咧？所有啲的士司机，只要系男士嘅咧，就窒到你死，闹到你死，而且咧就对你非常之唔好。第二样嘢唔准食羊肉啦，因为佢三日火过，第三样嘢唔准食蛇羹。咁呢三样嘢易搞啫， 好易啫， 唔好食蛇羹。唔好 食羊肉， 诶，唔好系啦，唔好识一个姓杨嘅人，吓、你个老公唔可以姓杨噶，好啦，跟住唔好坐的士， 坐地 铁，如果你坐的士咧，你就揸住樽水上去坐的士，咁所以啲的士司机手足咧，如果见到有人揸住啲水上你部的士嗰个咧，嗰就系黄小姐啦。OK， 多谢大家吓，拜拜。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一地两检符唔符合基本法呢？一带一路又同基本法有冇关系呢？既然咁多问题未清楚，香港人系时候补下习啦。 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香港佛山社团总会、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五一青年总会全力推介嘅基本法补习社，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00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早晨八达通节目时段内有杨振耀同梁美芬博士做你嘅补习天王。 啲听众笑死啊！有阵时啊，我梁师都做到啊，笑到气咳啊！ 孖仔恋 咩叫孖仔恋啊？ 我猫佢阿仔， 第一次听佢系母子恋啊，系得你先凑得到两个孖仔， 仲要兄弟， 仲要兄弟，或者乱伦咯。 我就另外一个讲法， 仲有咩讲法？ 或者系孖子恋？ 想知道我哋笑紧乜嘢？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保证你笑足三个钟。 大家真风骚， 投资路上要带头冲线，起步最关键。 每朝早由重量级嘉宾领跑，包括资深银行家刘志杰、铺主徐灿杰、股评人黄伟康、技术派高手高辉，同大家拆解环球财金大局，洞悉市场焦点。 在港股开市前一个钟，一起热下身，未起跑已经走到最前。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每逢港股交易日早上8:30至9:30，有我陈正心联同 赵海珠以及星级嘉宾带你赢在起跑线。 声波，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 JW 黄浩仪。 矛盾只因心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